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88集，天时地利人和。殷湖刚上了船，船上又落下八个人。陈修和月牙也跟着殷侯一起去看打仗凑热闹，好奇瞧着突然跑来的八个奇形怪状的家伙不解。八子的老大跟殷侯说，他们也要去楚州府 去报仇。 莫大人手下还有很多八族猎到的遗孤，是这次要跟赵普打仗的主力，还有很多小孩子正在长大，也在习武。 明白了，应该也跟你们差不多，有毒在身吧。 八子都不说话，殷侯想想也好，让公孙顺便给他们解了毒。此时正在江上赶路的水军船队上，赵普也将关于那个莫大人可能是谁的猜测告诉了公孙。这个莫勒他爹就是琴师，一直在弹一种古怪的鱼尾琴，赵普记得他弹过这个曲子。公孙自然听说过西流国，两人推算了一下时间，最后大致也猜到了是怎么个纠葛。 那边被利用的八族遗孤应该不少，跟他们交战岂不是中了那个莫大人的计？说来说去，最可恶的是那个白姬，简直后患无穷。 赵普知道公孙还在担心白姬对小四子不利，就戳戳他。 放心啊，这回抓了活的，老子扒了他的皮。 一定要。 哼，这个是自然。 公孙瞧着赵普样子挺轻松，就戳他。 哎，我说，你别因为人家曾经是你的手下败将，你就轻敌啊。 赵普乐了，一伸手搂着公孙的肩膀，边带着他往前走，边伸手指点江山。 老子打仗才不管对手是谁。之前让我不满的是，如果对方都是八祖遗孤来报仇，哎呀，好像他们有道理，老子没道理似的。现在好了，那个姓莫的就是个坏种，打坏种什么的最适合本大爷了。 船楼下的甲板上，龙桥广扬起脸，就见赵普一手搂着公孙，一手叉腰，笑得前所未有的欠揍，无奈叹气。公孙也觉得赵普这样子笑得太贱了。小四子抱着胳膊坐在后边，看着完全无视自己的赵普和公孙，倒是身边小梁子崇拜状。 我师父最帅了，见都见得这么帅。 一路无话。几天后，赵普的水军浩浩荡荡到了楚州府，邹良带着人开城门迎接，并且给了赵普一份见面礼，活捉的白鸡，还有塞满了一整艘船的金银和刑天号完整的龙骨。赵普那个美呀、啊！ 打仗就是要这样，天时地利人和。 尊尊， 赵普等人下船，小四子喊着尊尊，第一个扑向天尊。跟天尊一起出来的展昭和白玉堂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一旁林业火摸着下巴看了看站成一排的众人。 原来小四子第一个扑的是天尊呢。 小四子第一个扑的竟然不是我。 展昭捂胸口，白玉堂无语看他。天尊颇满意，点着头蹲下，伸手准备接团子。谁知这时妖妖晃着尾巴走了出来，正好走到众人身边。 妖妖， 小四子喊了一嗓子，转身一头扑了过去。众人都默默地咳嗽了一声，再看天尊眯着眼睛保持着接团子的姿势，看身旁妖妖和小四子正抱作一团互蹭。天尊深呼吸，展昭继续揉胸口。 活得不如一条龙啊。 这帮人也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。 赵普春风满面的下了船，邹良微微一挑眉，看跟着他下船的龙桥广。龙桥广使了个眼色，这几人都一起长大的，自然知道其中门道。邹良倒是意外。 有门啊，看来赵普有些头绪了。 众人进了军帐，小四子 也挨个搂了一遍，抚平了一下几位大人不如一条龙的伤痛，然后就被天尊交给红姨带走玩了。坐下来谈正经事儿，邹良将他们从柳星月嘴里问出来的告诉了赵普，而赵普则是告诉了众人莫大人的真实身份。于是两方面的线索一串联，敌方的情况就搞清楚了。赵普看到黄月林和诸葛吕仪都来了更是开心，而此时最开心的其实是韩章、韩二爷。众人商讨完了走出军帐，就见此时海上好热闹，码头的船坞都清空了，所有战船都在外边，加上赵普新带来的战船也都进不去，因为船坞里摆着刑天号的龙骨。黄月玲带着一大群的船队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把刑天号的龙骨给运了回来。作为一个不输给韩章的船只，黄月林连恶虎岛上完好的船板都运来了，还派人找了最适合的木材来。这会儿陷空岛白玉堂那四个哥哥正跟黄月林在龙骨里钻来钻去，研究着怎么将这艘船重新建造起来，眼里的光都是绿的，兴奋异常。 哇！ 这时好容易安顿好了那些水军战船的龙桥广走了进来，右将军一看这龙骨，话痨的劲儿就上来了，抱着胳膊四处看。 这个做主战舰的就帅了啊，比骑马威风多了。 龙桥广正看着，就感觉有人拉了拉他手。龙桥广低头看，只见小四子点着脚抓着他的手看。龙桥广笑眯眯蹲下看他。 咋啦？ 广广，你什么时候闻的水？跟多多一起闻的吗？ 龙桥广看了看，才发现小四子是在问他手背上的那半朵幽莲，于是笑嘻嘻蹲下去沾了点口水蹭了蹭。小四子一看幽莲花了，就眯眼。 画的 不错吧？我听说我偶像手背上有个纹身，不过多罗那小子先下手为强纹了一个，他那个不够好看啊，我找人设计了好几款都不够霸气，没传说中的那种感觉，等我定下来花样啊再闻。 众人了然，难怪龙桥广到哪儿都搜罗纹身师傅，感情是设计手上的莲花啊。展昭在一旁听到了，眨眨眼转脸看不知何时溜达进来正慢悠悠摇着扇子看龙骨的吴一霍。白玉堂也去看吴一霍的手，他不记得吴一霍手背上有纹身，不止白玉堂，赵普等人都下意识去看。展昭索性将吴一霍的手抓起来翻来覆去看，然后露出不解的神色。另一边赵普抱着胳膊看着，邹良不动声色地问他， 要不要告诉话痨他偶像就在他旁边。 赵普想了想，对正跟小四子显摆花样的龙桥广勾了勾手指，龙桥广斜着眼睛瞧他老大。 干嘛？ 给我100两银子，给你讲个秘密。 我才不给你呢，你每次都骗我钱，到最后都说些有的没的。 赵普转脸对邹良一摊手，那意思我给他机会了他自己不珍惜。邹良望天，这里其实不少人都知道吴一霍的身份，只有龙桥广不知道，而问题是没一个人告诉他的，可见这话痨平时人品真的不咋地，不知道是不是太聒噪的缘故。不过说实话，展昭还是有些在意，他自然听说过关于吴一霍年轻时候的那点传说，的确很多传闻都说他左手的手背上有一朵幽莲纹身，但是却从没见过这件事。展昭还特意问过红九娘， 哎，红姨，小霍叔真的有纹身吗？ 有啊，一直都有。 啊，有吗？是我眼神有问题啊。 红九娘回答完了，却是讳莫如深的一笑，伸手摸了摸展昭的脑袋。 还是不要看见为好，那纹身可吓人了。 展昭研究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看白玉堂。 你看出门道来没有？ 没，他手上什么都没有，会不会洗掉了？ 嗯， 一会儿问问公孙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纹身之类的，会不会跟林业火这个壁上那个一样。 于是展昭索性抓着吴一霍的手搓了搓，不过吴一霍手背都让他搓红了，还是没出来纹身，并书生无语地看着展昭。 你再抓着我的手不放，你旁边那位要有意见了。 展昭眨眨眼，放了吴一霍的手，笑嘻嘻看白玉堂。吴一霍背着手悠悠开口： 我说的是你红姨，你倒是老实。 展昭尴尬，一旁白玉堂嘴角微微挑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。小四子歪着头好奇地问龙桥广： 广广，你偶像是谁？ 闻言龙桥广就开始巴拉巴拉地跟小四子讲他偶像传说中的幽莲神功。 小四子知不知道？应该知道吧，那次灭木皇的时候殷侯不是说了吗，当时还是小四子问的他幽莲神功是什么。 那也暴露了。 众人都好奇，想看一会儿龙桥广知道他偶像就在旁边是什么反应。可是龙桥广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小四子听完了一歪头： 广广，你有一百两银子不？我告诉你个秘密。 众人一愣，公孙一口茶喷出来了。吴一霍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分个50两。龙桥广跺脚晃小四子： 哎呀，你不要跟赵普学呀。 哦，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小手一拍，换了个话题： 要造大船吗？ 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竟然没说。 我家天真纯良的小四子肚皮都黑了，团子变汤圆了，都绕不着死带歪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